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很多人认为阴道炎是年轻女性的专利，可您知道吗？绝经后的女性也容易患上阴道炎，这种阴道炎被称为老年性阴道炎，简称老阴炎。阴道炎为啥爱啃老？不过性生活真的更容易患上老阴炎吗？阴道干涩、性交疼痛也是老阴炎的表现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蒋丽君跟您聊聊，为啥阴道炎会啃老。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 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蒋丽君。你好，蒋主任。 哎，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年女性经常会问到的一些这个尴尬问题哈，就是经常会被这个阴道炎所困扰。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数字，说这真的是8九不离10的概率，老了之后都会患上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真的有这么高发吗？ 那个发病率没有这么高，一般呢，我们临床是30%到40%，啊，是这么一个，但是呢，这是一个妇科的常见病， 妇科的常见病就是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这个我们通常指的是60岁以上得上这个算老年性阴道炎吗？ 绝经以后。绝经就是说月经一年不来就是绝经，绝经以后那个就是发生的阴道炎就叫老年性阴道炎。 绝经一年之后发生的阴道炎就给它定义为老年性阴道炎 啊， 而且刚才蒋主任也说到了，它是这个年龄段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 对对对， 先问一下，好治吗？ 也可以，它是一个常见病，是能够那个减轻症状，但是呢也容易复发， 也容易复发。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期节目，毕竟它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而且呢即使是接受了正规治疗它也容易复发，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对抗这种疾病哈？必须要一些正规的治疗，如果临床上遇到这种没有经过正规治疗的，或者说在 治疗的过程当中听信了一些什么偏方啊，或者一些什么的，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您遇到过没有？ 啊，就是那个老年性阴道炎啊，有的就是说回去以后用盐水洗 啊， 花椒水洗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的不建议这么做，因为老年性阴道炎。这个阴道和外阴本身它是一个黏膜一样的组织，比较娇嫩。 嗯， 所以咱们手术消毒的时候呢，一般的就是用碘伏而不是用酒精。为什么呢？因为酒精刺激。 嗯， 所以就是那个一定就是用一些刺激性小的，比如说盐水，那个盐的浓度不一定能很好的控制， 调配不好。 哎，花椒水，像这种情况呢，对这个外阴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呢有可能刚开始它能够因为这种刺激能短期呢就是暂时能够止住痒，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细胞的缩水啊或者是反复的增生啊，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这个皮革一样的这个就是外阴的更加的结构，然后呢更容易引起一个老年性阴道炎，所以呢我们不建议这样。也有以前呢，比如说那个液性的东西，比如说洗的药水回去以后一定也要注意浓度、 oh. 啊，有的就是浓度过去那个叫 PP 粉，有时候浓度不太注意、 嗯、 也有的引起一个就是外阴阴道的损伤。 所以您看看刚才说到了一个从人体结构上哈、嗯、它属于那种黏膜性的组织， 对对， 这种地方它是很娇嫩的， 对， 如果我们用药也好呀，或者所谓偏方的一些东西哈、您的浓度控制不好，不仅达不到治疗效果，反而是二次的伤害， 对对， 而且这个伤害还会导致最终这个阴道炎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对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对抗老年性的阴道炎。那么大家关于老年性阴道炎呀，或者是其他妇科疾病等等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借此机会来和蒋丽君主任互动和交流。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也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可以随时把您的提问发送过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然后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发送您关于妇科疾病以及老年性阴道炎的有关提问。怎么治才是真正靠谱的？千万不要落入哪些误区呢？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最近流感疫情高发，有些患者反映一些医院难开到治疗流感的药物奥司他韦胶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达菲。记者从北京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本周已经有40000盒奥司他韦配送到了全市各医疗机构，而且药品呢还在持续的配送中，能够满足用药需求。北京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提醒说，奥司他韦是处方药，市民不要从药店直接购买，而是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开具处方之后再来使用。最新中国全人群一型糖尿病研究显示，中国仍然是全球一型糖尿病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过去20年间15岁以下儿童发病率增加了近4倍，且新诊断的成年一型糖尿病发病人数也不可小觑。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朱大龙表示，一型糖尿病诊疗重在管理，从诊断、监测、治疗、患者教育到患者的自我管理，如果能够环环相扣，可以让病人生存30年至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哈，为什么同寝室的姐妹总是会接二连三的扎堆来大姨妈呢？难道月经真的会隔空传染吗？为了了解这一现象，上世纪80年代美国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研究者每隔一天就会将一名女性腋下的分泌物涂于另一名女性的鼻子底下，经过数月实验发现，两名女子的月经周期表现一致， 研究结果得出了女性腋下分泌的化学物质费洛蒙可以通过嗅觉来传递，能使不同个体在生理上、行为上发生某种变化。还有学者表示，那些同宿舍的女性每天面对的压力、情绪、饮食、作息等基本一致，彼此之间密切接触，受到了彼此激素的影响，等到时间长了，月经期啊就会趋于一致了。 很多人认为阴道炎是年轻女性的专利，可您知道吗？绝经后的女性也容易患上阴道炎，这种阴道炎被称为老年性阴道炎，简称老阴炎。阴道炎为啥爱啃老？不过性生活真的更容易患上老阴炎吗？阴道干涩、性交疼痛也是老阴炎的表现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蒋丽君跟您聊聊，为啥阴道炎会啃老。 却让我有点快乐。 好，为啥这阴道炎会啃老呢？抓紧时间，我们来和蒋主任互动和交流。微信网友生生不息发来他的问题，说今年60多岁，近段时间呢，常常会感到小便疼痛、外阴瘙痒，还发现阴道分泌物越来越多。他辗转了3个医院的泌尿科，做了多项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最后呢，被劝着去妇科，说呀，有可能是患上阴道炎了。在这里，他提出2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已经绝经近10年了，怎么还会得妇科炎症呢？哎，这个问题特别常见，很多人认为自己一旦绝经之后，女性哈，说我就安全了，很多以前容易得上的妇科病，我这时候都已经绝经了，我不会得了。 对，这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有这个问题。 嗯， 因为那咱们就先看看这个阴道的正常的情况。阴道呢，它就像一个那个温暖的房子，就是一个通道，这个里边呢住了很多孩子，这个呢孩子就是叫微生物、 哦、 啊，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最有优势的，它就是那个乳杆菌。然后这个房子是谁呢？就是有一个妈妈来管理，这个妈妈就是我们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啊、这个妈妈她怎么办呢？她就是首先把这个房子的这个墙壁就是弄得很厚，就是保持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些合适的环境。 嗯， 它这个很厚的这个房子壁呢，它会有一些就是阴道壁吧，就是它能使阴道壁增厚。 嗯， 并且呢，这个增厚的阴道壁呢会有一些糖原，就分泌一些糖原。 哦， 啊，然后这个乳杆菌呢就把这个糖原的这些经过转化以后啊，它就把它变成一个乳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阴道的环境是酸性环境。 它是因为乳酸一直在这个里面产生着，所以它的内环境应该是偏酸性的。 对，酸性。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子，它是不是应该有点特点？比如说它是温暖的，是湿润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是妈妈啊，雌激素的作用。 嗯， 它就是一个呢，阴道壁很有弹性，非常厚，保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因为一些糖原呢，把这个阴道的环境呢变成一个酸性环境，一般的是 pH 值小于 4.5、 嗯、 等于 4.5。在这种酸性的环境下呢，一般的像微生菌啊、微生物啊这些都不在，就是不容易繁殖，就处于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它的抵抗力，就阴道的抵抗力就是增强了。这个时候呢，外界的包括一些细菌啊，包括一些这些外界的这个微生物啊，也不容易进来，即使进来的话也是在酸性环境里边，也不容易就是那个生长啊、繁殖啊。 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有3个，一个是妈妈雌激素，一个是乳杆菌，还有一个阴道的酸性环境，这3个条件就是构成了这个阴道的一个生态的平衡。 我们说这是一个平衡的， 哎，对， 这个阴道的内环境， 内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是不容易生病的。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呢，咱们就把它叫做阴道的自净作用。 嗯 啊，它是正常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一旦这个环境就是打破了，那么就容易得阴道炎了。 比如说到了这个绝经期， 比如说绝经期，绝经10年。 那么呢就是说这个雌激素就低了，就是妈妈老了，然后雌激素就是很低了，它呢没有能力让这个阴道壁呢再增厚了，它就阴道壁已经变薄了，这个时候呢糖原也就减少了，那么阴道的环境呢就是酸性环境已经慢慢的开始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往上变成往碱性的环境， 它不够酸了， 不够酸了， 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抵抗力就降低了，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繁殖啊，然后呢外界的这些就是细菌呀、也容易入侵到阴道里面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得阴道炎这种阴道炎呢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病的原理。 所以以前很多人认为自己绝经了然后就不会患上各种炎症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对， 恰好是因为您绝经了，体内的雌激素不够了， 对， 以至于你阴道的这个内环境我们说平衡被打破了， 对， 它不够酸， 对， 这样一来以前还在外边觊觎的这些细菌这个时候就沉血而入了， 对对对， 哦，所以这就能够解释他的第一个提问了。 对， 第二个提问哈，他就说自己最近这五年哈、一直没有性生活了，就想问问这阴道炎是打哪儿传染来的他一直认为患上阴道炎是因为被传染来的 所以还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内环境改变了，然后呢那个抵抗力降低了，所以外界呢就容易入侵引起一个阴道炎， 这个不赖他有没有性生活是吗？ 对，他但是外界入侵有很多原因，比如说阴道萎缩了原来呢就是外阴是肥厚的大阴唇整个的是肥厚的，所以呢他这个阴道口呢有可能就是说跟外界有一个屏障， 就是说把门的把得很好， 对对对对、现在呢就等于是外阴也萎缩了、阴道也萎缩了，然后阴道萎缩以后呢并且呢它是也松弛了，这个时候呢阴道壁有可能就跟外界直接就接触了、接触以后比如说外界短裤比如说卫生纸是吧，咱们结完大小便以后的卫生纸，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马桶共用马桶，像这些情况都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微生物啊像这些东西进到阴道里面、然后引起一个阴道炎、所以它不一定是性生活， 对，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自身的内环境变弱了抵抗力变差了这个时候随便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有可能导致这个感染的元素就很容易他就能够趁虚而入了， 对对， 我们说把门的能力又已经变差了哈。 对 对， 但是在这里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提醒一些患者哈，就是您在个人卫生方面，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内裤，我们用的卫生纸， 对， 共用的这个马桶， 对，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了吧？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呢，要相对的清洁，比如说短裤最好用棉质的并且呢，洗完以后呢，最好能这个很好的晾晒一下， 有阳光照着它的那种是最理想的。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卫生纸相对的要选择一些就是合格的和符合这个标准的、 质量过关的。 对对 对。 对另外呢就是说要马桶要经常的清洗呀清洁呀这就是一些个人卫生。但是呢有一点，有的人呢就是说我很注意卫生了那为什么还得这个阴道炎呢 对。 有的人是怎么一个卫生呢就是每次大小便以后都要洗。 冲洗的。 洗并且呢冲洗阴道里面。这样呢就等于是又过了把阴道里面的那个环境又破坏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越干净就是它越冲洗越容易得阴道炎。 所以一，个人卫生不注意容易患上阴道炎。二，过分的干净。 对。 就是包括阴道内部我们都要拿这个清洁的用品去清洗它的那种。 对。 也容易患上阴道炎。 对 对。 所以你看这个干净还得适度。 是是。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内环境健康是那种平衡的它才是对的哈。 对对对。 好嘞，这一点也是特别提醒的很有必要。 对。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关于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它会啃老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几点哈，主要还是由于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 这个时候发生变化了。这一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它甚至导致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器官的结构上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 萎缩啦等等哈。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容易让一些致病菌趁虚而入，因此对抗老年性阴道炎，首先我们要对它有足够的了解， 对， 然后呢再对症来进行治疗。好，今天我们的专家蒋丽君主任，她擅长月经不调、阴道炎、子宫颈炎、盆腔炎以及这个盆腔痛、更年期综合征、尿失禁、妇科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哈。所以呢，借此机会，除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其他你也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和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蒋丽君互动和交流。各位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日常呢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要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好，抓紧时间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 哎，接下来的这个提问呀，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这个疑虑特别多的。刚才那位听众他不是说了吗，他一直认为没有性生活了，那我不应该患上阴道炎。首先这是错误的哈，有的时候跟那个没关系。但是呢，据说有研究发现，女性到了绝经期之后，对于性生活的甚至是忽视，才导致患上了老年性阴道炎。还有的人说这个感觉到了这个年龄段性生活减少或者是没有性生活的人患上阴道炎的概率更高。这个在临床上您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研究结果没有呢？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这个老年性绝完经以后，这个性生活呢是比正常的年轻人要低啊，甚至呢有一些就是我们在临床有一些呢男性有要求，但是女性就觉得我现在已经绝经了，并且呢萎缩有疼痛，所以她就不情愿不愿意，并且呢越不愿意呢，这个阴道呢就越容易发生这个阴道炎。那么这个性生活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能够调节整体的人的一个内分泌的状态还有一个人体的代谢和一个循环，这样呢从全身的一个状态来调整。另外呢就是说对于阴道来说呢，可以就是增加阴道的弹性还有阴道的一些这个滋润的程度。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阴道的抵抗力相对的要就是保持 的 增强一点，保持的好一点。 有一个词儿叫用进废退，能这么理解吗？就是你越不用它， 对， 它的这个就是分泌润滑剂的能力越差了， 对， 萎缩的就越快了， 对。 然后呢，您的这个好像衰老程度也越快了，同时家庭和睦度也越差了。 这个也能这么说，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调节剂吧，它是从整体的身体的整体的状况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有规律的性生活，就是适度的性生活，老年人他对于阴道炎的这个发生还是有一定的就是防御作用， 预防作用的 预防作用，并且呢它是有发病率还是应该有所降低的。 所以你看这一点就应该是还是得听专家的这种观点然后呢你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就是但是呢就是性生活有一种是什么呢，经过性生活以后呢阴道的碱性程度增加它可以增加到 7.0 以上，并且呢这个碱性程度呢能够维持6到8个小时。所以呢它这个咱们说阴道是一个酸性环境， 他喜欢酸性环境， 他喜欢酸性环境，所以这个性生活以后这个碱性环境呢就是又不适合他的这个阴道的情况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合适的性生活它是有利于这个阴道的这个抵抗力增加的 平衡的、 但是如果是频繁的性生活所以呢老是这个让阴道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呢反而增加阴道炎的发作， 感染概率 感染的几率，对， 哇哦， 这个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说到的第二个要平衡和适度的问题了。第一个平衡呢，我们指的就是这个酸碱度的平衡， 对， 因为它要很好的维系一个适度的酸的环境，有效的避免一些细菌的这个入侵哈，我们要不然把它给杀死掉啊等等。 对， 还有第二个平衡，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适度的这个性生活是很有必要的， 对， 这个次数频度合适，哎，我们有效的预防了这个阴道炎的发生。但是如果过频的话，内环境偏碱性了，它也会加重这个阴道炎发生的概率。 对， 那在这个频率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指导吗？ 这是个人，应该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会有不同的频率。一般情况下就是60岁以上一周一次，或者是一个月2到3次。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一方面要考虑这个心理上的感受， 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要考虑到这个那个身体上的这种承受能力哈。这个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然后呢我们要自己的来适度的调整。总之我们要清楚的就是，合适的频率它能够有效的预防，不合适的频率还会导致 对 或少或多，它会加重这个阴道炎发生的概率。 对对对对。 好，健康加油站，那么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为啥阴道炎会啃老？相信听了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哈，很多听友已经是掌握了很多的这个信息了。人人都会老，老了就一定会患上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吗？其实这个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学问，如果我们做到了有效的一些知识储备的话，还真的起码能够预防或者是避免这个事情反反复复的发生。 对对，阴道炎的发病率降低。 对， 嗯， 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将来看到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更了解了，能够做到的这个防患于未然的东西储备更多了，然后这个数字就给它降下来了。好，健康加油站，那我们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我们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很多人认为阴道炎是年轻女性的专利，可您知道吗？绝经后的女性也容易患上阴道炎，这种阴道炎被称为老年性阴道炎，简称老阴炎。阴道炎为啥爱啃老？不过性生活真的更容易患上老阴炎吗？阴道干涩、性交疼痛也是老阴炎的表现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蒋丽君跟您聊聊，为啥阴道炎会啃老。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蒋丽君，跟您聊一聊为啥阴道炎会啃老。上半段呢，我们已经从这个生理方面的特点哈，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这个解释了。那总之呢，我们大关注起码两个平衡吧。第一个平衡就是我们由于生理结构的这个变化，激素水平导致的我们阴道内部环境的一个这个变化。总之 他正常喜欢的就是这种偏酸性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平衡里，包括菌群呀，我们的内分泌呀，酸性的这个合适程度啊，第一个平衡决定了我们的这个阴道内环境是否健康哈，是否容易患上阴道炎。还有第二个平衡，也是就着很多的这个老年女性的提问来的，就是首先它和我们的这个性生活的频次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一方面除了要考虑我们自身的一些特殊的因素之外哈，另外呢一条就是正常的性生活的规律过少或者是频次过多都有可能让阴道炎更容易找上你，所以呢这个度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平衡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正规的预防呀或者是治疗这个阴道炎哈。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说了那个患者这位女性，她最开始呢是怀疑自己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因为我们经常说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老年尿路感染的症状是很像的，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相近的这种，比如说小便的时候什么刺痛呀，然后下腹部的坠痛啊，不适啊，等等等等。从临床上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区分的方法 啊？是这样，就是他们两个是邻居 啊， 啊，那个阴道在下面，然后尿道在前面上面，所以呢就是如果阴道有炎症的话，阴道的分泌物也可能会到尿道，哎，污染到尿道，然后呢引起一个尿道炎。另外呢就是说老年性的尿道的这个黏膜呢也是受雌激素的影响，所以老年的尿道黏膜也是菲薄，也是抵抗力降低，容易得这个老年性的尿道炎。那么他们两个怎么区别？阴道炎呢一般呢它是有白带多，分泌物多，并且这个分泌物呢是一些这个稀薄样的淡黄色的，一般是这种情况啊。有时候呢假如严重的话呢，有时候也有那个脓血样的便啊，并且呢它有一些就是热呀，就是那种烧热呀，并且那个痒啊，外阴痒 哦 啊，有时候呢是疼痛，外阴疼痛，并且呢有那个比如说性生活也引起一些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就是说它也可能引起一些就是说并发啊尿痛，像这种情况。 如果只是对单纯如果只是尿路感染呢 啊，如果尿路感染呢它主要是尿频、尿急、尿痛。这是他的感觉， 所以还是其实比较容易区分的。就是如果是尿路感染的话哈，他经常就是只是在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些症状会比较的明显，但如果是这个阴道炎症的话，它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炎症的问题，外阴部它会有这种痒，分泌物增多，就是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 对， 这就比较容易区分了。 对， 可是好像有人说像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老年性的尿路感染特别容易同时出现 啊。对，因为他们两个是邻居，并且呢比如说绝经以后两个就是阴道和尿道的黏膜都是薄的，抵抗力都是降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容易同时就是有老年性的尿道阴道炎和老年性尿道炎 同时发生， 我们叫泌尿生殖综合征。 这俩同时发生还有一个专门的病名呢。 对，就是说 泌尿生殖综合征啊。 对，就是往往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有的老年人呢他不明白，他有时候就到这个就像刚才这个老人，他就到泌尿科去看见了，有的呢就到妇科来看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得问问了，如果说这个医院哈没有直接一个科室针对这个泌尿生殖综合征来治疗的那我是得先去泌尿科解决问题，还是得先到妇科来治疗呢？ 看他的症状以哪个为主。如果他是分泌物多、痒、疼痛，那就到妇科。 好， 如果是小便的时候尿频、尿急、尿痛，那就到泌尿科。 分一下这个症状。 对， 当然了，如果专门有针对这个泌尿生殖综合征来治疗的门诊的话，哎，那就对症去治疗，没毛病了。可是如果说两个怀疑同时发生，我们看症状，起码哪个症状比较重， 对， 我们先到对应的科室去治疗去。 对对对， 哎，你看刚才我们的听众孙阿姨她打来电话哈，她已经78了，说年轻那个时候呢，她得过膀胱炎，最近这几年呢，她经常出现尿频、尿急，她想问问这是不是尿道炎的症状呀。后面还说了怎么区分尿道炎和阴道炎，怎么区分尿道炎和阴道炎，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对 啊，就是如果是阴道炎的话，同时伴随着这个分泌物的增多呀， 对， 颜色的这种变化呀， 对， 同时外阴部的瘙痒或者是疼痛的感觉呀。 对， 那如果只是尿道炎的话， 对， 只是在排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什么刺痛不适， 对， 尿频 尿 急 尿痛。对， 那您帮他判断判断。 他呀现在就是说这几年出现一个尿频尿急，那么这两个症状一般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哈，尿道炎啊，那么有没有尿痛他倒没有说，并且呢他以前有过，年轻的时候有过膀胱炎，所以像这种情况呢，首先啊还是要考虑他是一个泌尿系的，就是尿道的问题，那么建议他就到医院呢去查一个尿常规啊，看看这个尿常规里面有没有白细胞 哦 啊，然后咱们再给他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好嘞，也就是说先比较怀疑是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 对， 我们就通过一个尿的检测， 对， 这个尿用，因为我们体检的时候什么空腹，然后这个什么呀， 啊， 这个跟那个体检那种一样吗？ 啊，是一样的，这个一般的是早晨， 晨尿， 啊，晨尿，并且呢接中断尿。 晨尿的中断尿， 对， 这得控制好，因为我们知道哈，年轻人有的时候好控制，老年人不太好控制， 不太好控制， 但是这个呢，为了让结果足够准确， 对， 晨尿的中断尿， 对， 这个是留这个尿样的一个标准哈， 对，对。把外阴洗干净，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特别有必要提醒。我们有一次那个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最后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外阴部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菌， 对对， 导致了最终的这个结果不够准确， 对， 所以前提要把外阴部洗干净， 哎， 然后第二天早间我们接晨尿的中段尿， 对， 这个够准确了， 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听众肖女士打来电话，58岁，体检宫颈细胞学的检查，做 TCT， 检查说异常。啊，那个叫什么指啊，这是 ASC-US， 啊， 还有这个 HPV 39型是呈阳性的， 啊， 他想咨询您一下这怎么回事， 啊， 之前有过这个情况，隔了几年呢， 啊， 又再次出现了， 啊， 也想问问，可能他的意思就是我这情况严不严重 啊 会不会是得上什么大病了， 啊， 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防他一下 啊 另外他想问问是否跟性生活的时候涂抹润滑剂有关系， 他这个呀就是做了一个宫颈的发炎检查，他这个检查呢就是有，就是说明他有一些这个细胞的变化，HPV 呢是一种病毒，就是人类乳头瘤病毒，这个病毒呢是一种阳性，所以他呢但是这个几年之前有过啊，后来呢就是说隔了几年又再次复发了，所以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在持续的检查还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暂时还不知道哈，那个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我们就建议他也是定期的要复查啊，如果有持续就是 HPV 啊，如果持续阳性就是高危的，如果持续阳性的话，那么呢也建议他进一步再做一个阴道镜啊等这些检查， 进一步的检查， 对，进一步的检查。 嗯， 另外呢，就是与这个涂抹润滑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没，从目前啊我的临床上的一些经验来看，好像是应该跟这个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那也就是说，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像那个 HPV 啊，就是某某型哈，因为它那个里边如果说和宫颈癌密切相关的，我们在体检里面它是有一些高危型的，亚型啊什么的，通常我们是从高危的里面要进去排 查，对 对 对。 然后呢，很多人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说感冒它有感冒病毒 啊， 然后这个呢它其实这个病毒啊跟感冒病毒那意思差不多，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机体的免疫力差了， 对， 哎，它可能就显示阳性了， 对对， 适度的加强锻炼，然后生活当中规律生活，有的时候一检查它就没了， 对， 有可能是这样，但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患上宫颈癌的 啊， 他的确有可能抹片当中这个他就显示是阳性的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高危的 HPV 感染，它是一个持续感染啊。就刚才说的，比如说他过一年以后经过抵抗力降低，他已经没了。那么呢，这个就等于是它不是跟 不是持续性的了， 不是持续性的、 啊、 只是说宫颈癌和 HPV 的这个高危 HPV 的关系比较密切，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肖女士，既然咱这个不起码不是持续性的哈、 啊， 可以稍微把这个心放下来点 啊。 但是如果您比较担心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过多长时间可以让她去复查一下？ 可以，像这种情况可以半年， 半年 再复查一次， 我们再做一下抹片的这个检测。 对 对, 对， 如果再担心的话，像您刚才提到的是叫 对, 对，咱们看下一次的结果， 看 根据结果再定下一步的怎么检查。 对，还有进一步的检查， 啊、 比如说阴道镜的那个检查， 对对 对, 对， 好。总之现在不用太担心、而且它和就是什么性生活涂抹润滑剂也没什么直接的联系、 对， 再来看一下听众李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她62岁，两三年前做过卵巢纤维瘤的微创手术，每次做检查呢都说她的宫腔啊有少量积液，她想问问这积液是怎么一回事啊，可能是手术之后的后遗症吗？有积液对身体会有危害吗？ 啊，那个62岁应该是绝经以后了啊。像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也经常发现有这个宫腔有少量的积液。这个积液呢，是一般的啊，像这种老年性阴道炎，比如说这个宫颈萎缩、阴道萎缩，这样呢，经过萎缩以后，有的甚至是粘连，并且是宫颈口闭合的。啊，就是跟外界不通的，啊，阴道呢也有的有粘连，就假如这样闭合的话呢，宫腔里边的一些分泌物呢就流到外面就不太通畅，所以呢它就积到宫腔里面，有时候会引起一个宫腔的积液。 哦， 啊、 有，起码这是一种可能。 对， 就是本来它那个分泌物应该流出来的，但是这个有点堵住了，它流不出来， 对， 就变成积液的形式。 对，对， 那这种流不出来的分泌物会有什么问题吗？ 啊，这种呢，如果啊，就是说，持续存在的话，那么咱们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个探查，就是做一个宫颈的给它探查，看看宫颈到底是闭合了还是粘连了，还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找原因。为啥它不通、 哎、 排不出来， 对 吗？ 对 对, 对， 这个是不是我猜猜哈、 啊、 做一个那个像阴式 B 超就能查出来吗？ 啊，查宫腔积液是 B 超能做出来， 可以的是吧？ 对对 对, 对，可以查出来。 嗯 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也在宫腔镜下做啊，把它探查出来以后呢，看看宫腔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有的呢确实是宫腔粘连了，那个探针进去以后，然后就呼就顺着宫腔 引出来了， 对对对，就出来了 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啊、对，所以呢他这个呢要经常也是要定期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积液是持续的增加还是减少、必要的时候就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好，那我们应该告诉首先是李阿姨哈、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定时可以去做一下这个 B 超的检查， 对， 看看它这个积液的量是多了还是少了， 对，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去找有可能是这个粘连堵塞内分泌物多了它排不出来导致的，那刚才我们说到那种方法给它引流出来就好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尤其是可能有风险的原因有吗？ 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像绝经以后，假如说它要有症状，比如说它阴道里、有一些那个血性的分泌物哈， 血性分泌物、 绝经以后再有点这个血性分泌物，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考虑它的这个里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炎症，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有没有其他的病变、啊，要假如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就刚才我说了可以做一个腔镜啊，咱们看一下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刮宫，就是针段性的刮宫，可以把这个里边的这些积液呀或者是内膜呀给刮一个出来，送个病理，看一看情况。 那个就是彻底把心里边这块石头可以放到地上了哈， 对对对对， 就是彻底解决了那个内环境的问题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 啊。 那李阿姨，我们还是建议您哈，就是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一个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判断一下积液的多少， 对， 然后再来确定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治疗。 对， 抓紧时间看看微信网友的提问。春天说了，患老年阴道炎5年多，现在是刚去协和开过这个欧维婷，我也不知道这什么药，每天一次，上了3天了，今天感觉小腹两侧胀痛 啊， 一活动会有一种牵拉痛。他说这个是不是用药导致的呀？还是说什么？他还有乳腺结节 啊， 还想问问用这个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欧维婷是什么？ 欧维婷是一种雌激素， 雌激素 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因为雌激素降低了 啊， 所以呢引起一个阴道炎，所以呢咱们治疗的话，这个就牵扯到它的治疗。治疗一般的老年性阴道炎呢，咱们就是用一个局部治疗。就不是口服，而是就是说那个 只针对阴道内环境， 软膏，对，只针对阴道，就把这个软膏呢就放到阴道里面去、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呢是今天已经上了3天了，一般呢就是上这个药的时候呢，应该不至于引起像这个两侧的小腹痛，但是也有的人对这个药物就是有点不大适应，那一般呢就会引起阴道里边有一些刺痛啊。啊，有一些这个就是红肿啊，就是一些对这个药物本身引起的有一些不适， 但是会感觉是小腹两侧疼吗？ 但是这个小腹两侧疼痛，并且有一侧牵拉痛， 嗯， 这个呢应该关系不是很太大， 和用药的关系应该不太大， 对对 对, 对， 因为用药必须是局部用药， 局部用药， 如果有症状的话，应该是在阴道，你会觉得那里面 对 有感觉， 对 吧？ 对对 对, 对， 那他这怎么办 啊？ 您给他点建议吧。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乳腺结节能用这药吗？ 他要是小腹痛，再观察吧。如果小腹两侧小腹疼痛的厉害，并且呢有一侧有牵拉痛，持续这样的话呢，他就到建议他啊，到医院再去查一查。到底是子宫还是附件的问题啊、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是我阴道炎的症状，然后我去医院了，然后我说我可能有阴道炎，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雌激素的软膏，但其实同时要不要提前我们医生问诊，或者是帮我排查一下其他的有可能，比如说您的卵巢是否有炎症呀，附件是否有炎症啊，这些我们要提前给它排除掉吗？ 是这样的，就是要做检查的话，妇科检查它是应该是有这些 一套的， 就是一套，对、对，比如说有阴道炎，咱们要取个白带化验一个，另外呢咱们要查一下子宫有没有压痛，附件有没有压痛、如果有的话同时治疗。 明白了、就是提前真的是妇科检查应该是一套的， 对， 不管这个里面你今天是因为阴道炎来就诊、可是如果同时发现其他的炎症的话， 对， 可能是比如说包括口服的药， 对， 我对症给你同时来治疗，是吗？ 对对， 这是一次性解决多种问题。 对， 哎，就是包括下面的那个微信网友小顺儿哈，他问到的也是偶尔他会用到欧维婷，这个里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节目结束之前有必要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阴道炎使用雌激素软膏的问题，很多人会担心一个风险。在这里有哪些情况，比如说他患上哪些一些疾病啊，既往的病史啊，可能是不太适合用的。 他是那个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是外阴肝，有点淡淡的血迹，60岁，然后偶尔用一下欧维婷缓解，原来的子宫肌瘤是萎缩了啊、这样的啊。那个欧维婷呢，一般的呢是局部用的雌激素，像这种局部用的雌激素呢，一般它是经过阴道吸收到全身血液里边呢，应该是很少的，所以呢它的相对安全，就是风险相对的会小一些，是这么一个情况。选择呢，比如说它有肿瘤，比如说有妇科肿瘤啊，有一些其他的肿瘤，那么这个呢就要是要适当的选择，要慎用啊。 如果有妇科肿瘤的话， 有恶性肿瘤，像这种病人呢，就忌用或者是 就是不让用， 对， 或者是谨慎的使用， 对，谨慎使用，对。其他的倒是，比如说有栓塞的情况啊，是吧？静脉栓塞呀、什么脑栓塞呀、像这种呢，一般呢用之前呢，我们都会给一个筛查。 就是说会有一些筛查， 对， 根据您已有的病史，然后来帮您判断这个药虽然好，但适不适合您， 对 吗？ 对对对对。 哎，像他那个提问也是，就是很多人到了60岁嘛，就会说已有的子宫肌瘤会慢慢萎缩呀什么的， 对， 真的不用管吗？ 不不不，就是虽然是萎缩了，但怎么能知道它萎缩了呢？肯定是做检查发现的，对吧？ 所以 还是建议要定期检查子宫肌瘤。 60岁了多长时间咱们定期查一查？ 一年查一次。 一年最少得查一次。 对对对。 这个正常一年我们做一次健康体检的那个够用吗？ 对对，可以。 可以的了。 对对、嗯。 好，那这个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这个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 每周三的全天。北京老年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蒋丽君，那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蒋主任的帮助。再次感谢您的做客，谢谢，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林。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关注一种常用药，这个药的名字您一定听说过，它就是阿司匹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乔岩。乔大夫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那乔大夫，对于阿司匹林的使用过程当中，给您一个词儿让您总结，最关键的您认为是什么词儿？ 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呀，选对合适的人。不适合服用阿司匹林的人吃了阿司匹林，不但没有好处，他反而可能会有害处。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比如说就消化道的出血。对，关于这个阿司匹林到底是哪些人适合服用啊？首先讲一条，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必须要吃的。比如说他已经得过心脏病，得过心肌梗死，得过脑卒中，放过支架，搭过桥，或者外周血管疾病，这些人已经确诊了，是必须要吃阿司匹林的。如果他这个有阿司匹林禁忌症，可以用其他的抗血小板药物来替代。 您刚才说的这些人群，一般我觉得都是应该去医院就诊过了，这医生确诊了之后，医生是不是都会建议这些人群您必须服用？ 对，这些人医生都会给他开具处方用药的，必须要用，不能随便停。 这是一部分人群他必须要用的。 对，还有另一部分人就是没得过心脏病啊，没有刚才咱聊到这些心血管疾病，但是呢他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吸烟，肥胖，年龄50岁以上，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还有这个糖尿病，这些如果他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比较多，他10年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超过10%以上，这需要医生一个综合的判断和评估。 对，我刚想问您，这风险超过10%，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需要医生来综合评估，是吧？ 对，这需要医生来综合评估。一般我们医生大体上的评估就是刚才聊到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超过3个以上。 您超过了3个， 对， 那就证明您这个 可以初步判断一下了，然后就应该去找医生去问一下。 我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 嗯，这些人群为了预防期间是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的。 对，因为这些人群就十年的新冠疾病的风险超过10%，相对来说他吃阿司匹林获益就比较大，超过他的风险。 好，这些人群带来的好处要比他带来的风险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建议他们服用。我们就要说说这风险了。这阿司匹林由于增加了量导致了胃出血，我们是可以把它画成等号的吗？ 这是有关系。到底阿司匹林吃多少好呢？在吃这个0.1克，也就是100毫克的时候，它这个副作用是最小的。一般情况下，比如说病人需要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人，100毫克足够， 也就是0.1克。 对， 对于阿司匹林的服用过程当中，您给我们提供一些温馨的小贴士吧，看看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大伙儿特别注意的。 首先就是合理的人，然后就合适的时间。现在阿司匹林这个到底什么时间服用也是有争议啊，但大家现在目前比较公认的还是早晨空腹。哎，一定要记得，你现在吃的是阿司匹林肠溶片，一定要空腹服用，不要餐后服用。为什么呢？因为肠溶片你空腹服用的话，它很快它就随着水就进入肠道当中了，在肠道崩解，它相对来说副作用就比较小。如果你跟那个饭后服用，它跟食物混合的时间长了，它在胃的停留时间长了，胃内的环境有这个酸性环境变成一个碱性环境了，它有可能在胃当中就发生崩解，就会产生一个胃肠道不良反应。所以我建议就是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的患者哈，一定要早上空腹服用，然后再就注意这个服用的剂量，一片就够了。现在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是100毫克一片，一片就够了，多吃无益反而有害。 嗯，这就是对于服用阿司匹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点。乔大夫跟我们说了，您提到了阿司匹林肠溶片的服用时间是早上空腹的时候服用是最好的。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家里面还有这种普通的阿司匹林片剂的话，它的服用的时间还是早上空腹吗？是不是就不能在这个时候服用了？ 它如果肠溶医不是特别好的那种药物，可能放在餐后服用更好一些。但是我建议现在阿司匹林很便宜，你把旧的淘汰掉，就换到新的就 OK 了。 这是对我们的健康负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在节目之后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我爱温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灿烂一笑，这空气里有睡过的恋爱中酸甜的味道，总要等到天气太好，总要听见你开的玩笑，是我的心向你恋着某一种口味的预兆，每天下午我从不迟到，我喜欢为什么